明天白天的气温在-4度到-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1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的光照和空气都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彩沙，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大帅和赵爽一起专访的纪录片《传家本事》第二季的主创，让我们一起跟随纪录片《传家本事》学家风。 纪录片《传家本事》第二季用一年的时间遍访中国大地，富藏各种生活样貌和生活风姿的城市及弄巷，寻找到一种既归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同时又让大家分外陌生的世界。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学本事。一部纪录片叫《传家本事》，已经是第二季了啊！我们今天把主创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传家本事》的制片人朱孝燕，你好，朱老师。 你们好，两位主持人。 还要欢迎一下这个导演，他叫马婉婷，婉婷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位，就是《传家本事》第二季第五集当中的导演，叫李彦天，你好，李导。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因为我们老感觉啊，咱们中国其实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东西，它是有很多的讲究跟道道的， 对， 所以咱们的这个《传家本事》，它是不是就是拍这些道道的这样一部纪录片呢？让我们的周老师先介绍一下。 没错，是这样。其实这个话题我在去年第一季《传家本事》上线的时候我就说过啊、当时也是主持人其实问我说，你们为什么想要拍这么一部纪录片？其实要感谢台湾的一位女士叫任翔女士，她当时出了一套书，就叫《传家》。 嗯， 她有三个孩子都在西方接受教育，她当时想她要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跟她的孩子们传递中国的这种文化基因，这么美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就花了5年的时间编了这套书，非常完整的中国人老百姓生活百科。然后他用了非常精美的图文的方式，把一些我们平时其实是就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就是说哪怕这个包子怎么包的，怎么蒸的，怎么吃的，他就用非常美妙的方式给它表现出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前的古人比我们会生活多了， 嗯， 而我们现在真是把这些东西把这些讲究智慧情绪都给丢了。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套书，就觉得一定要用一种影像的方式把它给呈现出来。到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你们一定会问我说第二季跟第一季有什么区别。 对， 那第一季其实我们更倾向于是时间性的。 嗯， 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会从人的一生的不同阶段来，比如说我们第一季的分割也是6集，喜事、新生、团聚、交情、传承、闲趣，就这么分。就是其实是人的一生怎么过的。你从两个人的结合到生出孩子，然后到青壮年再到老年，是这么一个分类。就是中国人比较关注的6个话题。比如说像交情这种是很中国式的表达，所以我们在第一季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就在第一季做完以后，我们就有一个也会有一个思考，那第二季我们到底做什么？所以第二季我们更倾向于空间性。所以我们是引入了区域文化生态圈这个概念，起源于食物里程。 食物里程这个概念，这是其中的一个。就食物，什么叫食物里程？就是一个产品生产的源头到消费的终端，它当中所需要的一个距离。像我们现在在我们中国，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吃到法国的生蚝，澳洲的龙虾，非常方便。但是这么遥远的物流，它会损耗掉太多的资源、能源以及碳排放的这个无限的增多。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如何能够缩短这么一个不环保的一个里程，希望能够把这个整个一个食物的里程能够缩短在200平方公里以内。在这样一个区域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区域里面最好的食材、最好的食谱、最好的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状态。所以我们选在第一季就选择了六个区域，第一集是巴蜀，然后第二集是湘西，第三集是京津、北京和天津，然后第四集就是闽南，然后第五集就是那个蒙晋其实就是内蒙的南边和山西的北边，其实就是15寸等雨线，就长城的南北两端，然后第六集就是钱塘，也是我的故乡浙江地区。对，但是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六个区域，来在每个区域里面我们发现那个区域里面最美好的传统、最美好的生活状态、在那个区域里面生活的一些普通的人们、他是怎么样过的。 所以我特想问问马导，就是您是第二季第一集的导演，就当时您跟这个制片人沟通完了之后，您有很快找到那个点吗？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季的第一集其实是非常难打头阵的，要定那一季的调调，然后要定那一季的整个的风格哈、以及这个脉络走向。当时你们研讨了多久？那个有就是各种修改吗？ 我们这个团队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松散，大家都是处于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而且一开始是没有定下来谁是第一集的。我就是一直都比较走运，我第一季做的时候是第一集，然后第二季也是第一集。其实我们当时这个概念倒是一直都有，但是说实话，我们在选取故事啊或者寻找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忘掉了，有的时候只是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去找，但最后找着找着就是都做出来以后发现，哎，正好对上了。就是 我插一句 感受， 我插一句，刚才说是我们其实这个定调，我们在文案策划阶段、在前面做前调以及在专家论证的阶段，其实已经定下来了， 就达成一致了、 对，达成一致、我们会对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核心的提炼，但是我们会在某一个区域把它最核心的一点提炼出来，强化它、夸大它，让大家觉得，哎，确实这个地方就是这样。那就是从那个第一集巴蜀来说、我们提炼的就是闲居。导演组成立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说谁更适合做哪集，让他们大家挑。然后马导就挑了这一集。 所以刚才我们说、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想，那咱们的主题如何去提炼，怎么选择，怎么定？ 这个就是也是论证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只能在这个区域提炼出它最有可能被大家认同的那个特质。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六个核心，你觉得合不合适？ 好好好，您说一说啊。 比如说巴蜀，我们是这个闲居之道，然后湘西是群聚之道，因为那个湘西那边就凤凰那边苗寨里面、苗寨里面大家都是居住在一起的、而且他们那种居住的这种风格其实也比较类似于福建那边的 那个楼、叫什么楼， 那种 土楼， 土楼那样的。然后在京津是兄弟之道，礼，就一个人以礼之信，礼嘛。北京人，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其实它有很多的礼节，非常多的。我们在北京生活，尤其从相声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有很多的礼，所以我们把这个把它提炼出来，兄弟之道。然后闽南呢是待客之道，人与客人之间的关系，待客之道。 第六集我准备让那个李导 来， 让你 第五集 第五集，您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提炼和感受吧。 那个第五集呢，主要是自然之道。 嗯嗯嗯。 那个他主要是那个在这个内蒙晋北这片区域呢， 嗯， 他这个因为他处于北方， 嗯， 啊，这个季节比较明显， 嗯， 啊，他跟那个，而且他的地域上呢，跟马岛第一集又不太一样。 哦。 他那是闲区，像我这儿呢，特种自然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区域的人呢，他是根据还是都是好多情况下是根据这个。靠天吃饭 啊， 就是他根据当地自然的环境啊，就是包括我们在选题上啊，包括在所有的这个整个整合上呀，就体现出一个字，就是信。对，仁义礼智信的信。 信，嗯，啊， 包括从信任、信仰，是吧？嗯，从那个包括信赖， 其实包括蒙晋，晋是山西那边嘛， 对 吧？山西， 对对对， 你要以前的时候，这个钱庄。 对 吧？晋商 信用 钱，其实钱这个东西就是信用嘛， 对 吧？钱庄你走的就是信用，走西口啊，包括出去做买卖，讲的就是信用。 对，那您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当时我们从这点呢，就特别强调了，当时是山西人是怎么从这个从丰镇一直到内蒙，就是包括乌兰察布啊，包括那个包头啊，那个呼市啊，就这整个一个走西口的一个路线，我们也做了强调。当时我们当时选这个内蒙晋，实际上当时拿这个自然之道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体现出这个区的人的一个共性来。实际上最后定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在内蒙这一片，我们就是定位是就是蒙地晋语区，就是在蒙地这边说的是只要说的是晋北方言，我们就把它纳为我们的考虑范围。 哦。 而且不同于就是内蒙古的北方那些纯游牧民族。 嗯 啊，但是呢就在这个区域内呢，包括在那个乌兰察布的察隅后旗那儿，也是生活的这么一些牧民啊。 嗯， 他们也是进行了放牧啊，还是延续了他们祖上的那份基业啊。 嗯， 就是传统的东西，包括很多人他们虽然是年轻的时候去外边闯荡世界了，但是最后呢，他们又回了这个地方，还是进行他们的放牧生活。 哦。 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可能也跟传家这个旗比较接近嘛。 哦。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说这个他的这一代再不做的话，可能游牧生活就要在这个地方要慢慢消失了。 那让我们的这个朱老师再给我说一说第六集是什么？第六集 是美。 美， 就仁义礼智信美， 我 们加了一个美字。 哦。 第六集因为是钱塘嘛。 哦。 就钱塘这一带，因为古时候就是文人聚居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它是极具有人文之美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其实也会有说，因为我们大家熟悉的是仁义礼智信， 对 啊，然后我们加了一个美字。 嗯， 美字其实加在这个里面也很有深意。 嗯， 就因为你想，其他我们五集可能比如说像蒙晋这一集可能探讨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嗯 啊，然后像马婉婷那一集其实是人在那个环境当中和所有的这些 人和人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如何闲适的相处啊。比如说像闽南这集是人和客人，就人和客人之间的关系。 嗯， 那只有到第六集的时候我们会探讨说人和自己的关系。 啊， 就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那你又如何定义美。我们定义美就我们有一句话说，你对自己的内心有尊重，你对自己的行为也会有要求。 嗯， 不恐惧也不恭维，美就会产生。 这个婉婷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说一说您当时拍的这个就是巴蜀这一集啊，这个拍摄的过程，包括你们提炼的过程，包括你们寻找的过程，给我们讲一讲哈。 嗯，对，好，其实巴蜀这一集啊，一开始还是给他定了一个大的核心的。 嗯， 巴蜀它是闲居之道，就是， 哎， 但是其实大家一进入到巴蜀那种状态，我们当时定的是以成都为中心，然后周围方圆100到200公里这个样子。 嗯， 然后来体现这么一个故事。其实你一进入到成都那个城市里面，你就能感觉到节奏明显就慢下来了。 哦， 因为长期就生活在北京嘛。 嗯， 就是大家走路啊上班都很快呀，啊，说话其实语速都很快，像我北方人说话超级快，结果一到那边以后就一下节奏慢下来。当然啊，成都人说话语速也很快，他们就是声音也很大也很快，就特别爽朗的感觉。 嗯， 但是因为我以前在重庆生活过嘛，所以， 嗯， 但是我去成都的机会很少，我还是对那个地方很感兴趣的。 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茶馆。 嗯， 他整个茶馆是一个特别大的茶社，就是在一个人民公园，然后有树啊，然后有一些遮挡的地方，所有人都坐在那儿。 嗯， 就是叫一杯茶，他能在那儿晒一天，自己看看报纸啊，看看书啊，和朋友聊聊天啊，一直到下午或者晚上再散出去，就觉得哦，这种感觉就特别的舒服。我在去拍摄之前，我就在那儿专门待了一天，我就发现真的心是可以静下来的。虽然说我前采的时候，去年八月份，听那个成都当地的记者朋友们说是最热的成都，就去年是最热的一次，但是你就能感觉到那里的氛围特别不一样，让你就感觉很轻松，心里没有那么多烦躁的事情。 那也就是热也不一样，咱们有时候可能北方的热呢，热的你挺燥。 对， 他那地方热，但是你热不热 也是很燥的， 也很燥，燥归燥，但是我喝杯茶，我歇一会儿， 心凉， 是吧？是这种感觉吗？ 心静了。其实我们在就是找这种闲居的状态下，我们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一个词，就是仁，仁爱。我们当时就是跟总导演张昭伟老师嘛，我们讨论了很久，仁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你是古人的那种仁爱，还是现在这种仁慈的仁爱？最后我们感觉就是关心他人、爱护他人的那种仁爱。其实就是巴蜀这个地区啊，它虽然历史很久，但它其实很出名的就是几次大的移民。它不是那种就是有大，不像南方那种大的宗祠那种家庭特别多，它是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所以邻里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好，就是各家帮各家的这种，而且它特别的包容那个地方。你不管什么人来了，就像那个我们去那儿以后，他只要一听说你说的是普通话问路，他马上就会跟你说普通话，虽然说他说的不标准，他会跟你说我说的是川普，还是要努力去跟你讲普通话，然后告诉你，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这儿的人他很关心其他人。尤其在茶馆里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他是就是人民公园那种大茶社，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开门，因为他有很多老年人，他习惯喝茶了，喝20年30年。我们在那儿碰到很多80-90岁的老阿姨，就是大家都搬家了，但是从各个地方早上起来再搭车过来到这儿喝茶。他们那儿就每天早晨3块钱一碗茶，就是在市中心3块钱一碗茶的已经很便宜了，就是为了给这帮老年人，他们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然后呢，他就是如果老年人中途走了，他只要他那个盖碗茶，他有很多讲究，你把茶盖翻过来呀，或者放在凳子上啊，就代表我先出去一会儿，你要给我留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还到了一个就是离市中心30-40公里的一个彭镇，他有一个100年的老茶社，他的那个老板是90年代把它承包下来的，然后他为了给当地的老人提供一个能喝茶的地方，这么多年1块钱一碗茶，从早喝到晚，你中午回家吃个饭，下午回来一样的，没有关系，就是为了照顾这些老年人。其实当时节目播出了以后，在网上有很多争议啊，他们就是因为老板就说我认为就是个公平，不管你以前是当官的啊，你以前是扫地的，还是你以前是卖早点的，你只要到了我这儿就1块钱一碗，大家就平等的对待。但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对我们外地人10块钱一碗？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因为他要维持这么大一个茶铺，他1块钱一碗就是把给这些照顾他当地的这帮老年人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但是10块钱他毕竟要运营这么大的一个茶馆，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有一个这个茶馆它背后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他那儿有个伙计叫老七，今年快50岁了，老七，但是老七他是就是天生是有残疾的，他的智力只有5岁左右。他就是父母都已经没有了，他是由哥哥姐姐照顾的，但是哥哥姐姐要上班，要照顾不了他。然后后来就是老七到了他们这个彭镇上，老板就说，哎呀，那你就让他到我们茶馆来喝茶吧，反正都是老年人，也带不坏他嘛。然后时间久了，他说，老七，要不然这样，你给我当伙计好了，然后我每年给你包红包，因为一开始给老七是发月工资的哟，但老七的钱都被骗光了，所以我给你发红包好。然后老七就在这儿，结果他就从一句话都不会说，端起那个茶壶手都在抖的情况下，他现在又可以跟人聊天，又可以打扫地，又可以跟你就是收钱数钱，就全都会了。所以老板就说，这个人和人之间是很神奇的。他说其实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在，就看你把它放在哪里。我就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的打动我， 其实特别暖心。我觉得真的是从人和人之间最真诚的那一些照顾开始的。 对，那所以这个故事会在你们的纪录片里出现吗？ 对，第一段， 在片子的第一段， 第一刚开始就有一个在那个人民公园那个茶社里， 102岁的 老爷爷每天风雨无阻的5点钟起床赶到人民公社那个 人民公园 茶社里面去喝茶。片子的开头就是这个故事。 然 后这个他 他这一集就是第一集的这一集，我们的主题语其实就是人生得以悠然是因为对他人有爱，人因此而生。 哦， 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们真的都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我没有去过成都，但是好多人已经无数人跟我说，说你一定要去成都，而且好多人都说成都是那个去了就不想走的一个地方，对吧？所以你们几位谁去过成都啊？赵爽你 去过 吗？ 我去过。 都去过成都是吧？李老师你也去过？李导， 那个成都我没去过。 啊，你也没去过，咱俩一块儿去，到时候咱俩 约一个， 咱俩约一个， 我带你们去。 哎，这是真的是，你说真的是。去了就不想走吗？为什么不想走？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你要真是说有多么的惬意或什么，其实川妹子呀，我觉得这个无论是行动啊，还是说作风啊，都挺辣的，就是都挺快的。可是你到了这个城市之后，你就会觉得。就会觉得是他的一员。 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的人心态有关。当时我们去拍的时候，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就去年的时候嘛，就是房价大家都炒得很火，但是成都人就说，就问成都的老爷子，就是说，哎，我们现在成都房价涨了，然后老头说啊，那无所谓，我不在乎。他说北边涨，北边涨了还有南面嘛，东边涨了还有西面嘛，只要你火锅不涨价就可以。就他们的人的心态就很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真的想要慢下来啊，心态很重要。咱们介绍一下湘西这个。 湘西我们是做的是群聚之道，就是它对应的那个词儿就是义，就义理的义。所以这个导演今天没有来，当时那个导演去做前调的时候，他回来特别特别激动，因为那个导演他学的专业也是视觉人类学，然后他回来以后，他说他跟我们形容，因为我们在开创作讨论会的时候，他说湘西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现代都市当中被遗忘的一个蓝精灵居住的童话地方。就那个地方，因为它有一个苗疆长城，苗疆长城在最早建立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就是隔开了外部的一个世界，就是它可能隔开了以后，它可能会稍微的阻碍了一点文明的进化，但事实上它保留了很多当地的文化习俗，就是它是一个很生动的样本留存在那里。所以那个导演当时去做完前调，他非常喜欢，然后他用了一个很电影的方式去表现这个地方，他用了非常电影的语言去表现那个地方，就是很慢，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慢，它是那种就像是一个它整个的一个生态就跟我们现在的城市特别不一样，它就像一个童话的一个地方，蓝精灵居住的一个地方，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一个地方。 感谢传家本事剧组啊，为我们记录了现在，同时在从现在看过去，同时又站在现在，我们去眺望未来。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春节特别节目，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广告，一会儿见。 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 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愿生命穿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儿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彩沙，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纪录片《传家本事》第二季的专访，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将为您带来的是纪录片《辉煌中国》专访的剪辑，是由演艺群会的主持人朱红和大帅为您带来的，我们一起来聆听。 马上把我们两位重量级嘉宾请出来啊！ 对对对，我们欢迎一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编导纪录片《辉煌中国》的执行总导演潘敏，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厉害了我的国的项目负责人邓燕，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两位。 欢迎。厉害了我的国。 嗯。 原来呢，我以为是P 图 P 在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大楼上的， 嗯， 后来没想到是真的。 对，而且那段时间 啊， 就是我那天有一次就调到央二的时候， 嗯， 就我以为是调错台了，因为就瞬间就看到一群主持人都在同步的用直播的手段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互动。其实包括啊，就是我看了整个了解了这个《辉煌中国》这部纪录片以后，我突然发现这部纪录片跟以往的纪录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在哪？就以往的是纪录片，比如说我拍完了拿出来播，但是这个纪录片其实是从前期筹备，到后来的播出的同步，以及到后续有很多前中后。做了各种各样的设计， 对， 所以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辉煌中国》这个纪录片呢，从创作之初，我们有了一个创新的一个想法，叫做内容众筹，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全国的百姓或者是网友们拿出自己的这个手机也好，各种这种简单的录像的设备也好，拍一下你身边的故事，讲述你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就是希望你讲讲你厉害了你的家乡，厉害了你的城市，厉害了你的学校，厉害了你的小伙伴，厉害了你的工厂都可以。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众筹呢，那是需要平台或者需要一个宣传或者需要一个搭建一个平台来为我们来筹集。那么邓燕他们就是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宣传推广呢，等于是从纪录片的策划之初就开始进入 然后为我们征集这样的一个内容， 叫内容众筹，太有意思了。 嗯， 灯也给我们讲讲。 刚开始的时候，这纪录片片名还没有定的时候，我们都挺想叫，就叫厉害了我的国，因为觉得这个老百姓，因为这部纪录片是想体现百姓的获得感嘛，那这句话说出来是特别由衷的， 对，特自豪， 对，特别有这种感染力，所以刚开始我们就想就以这个主题来征集，确实是百姓的获得感，应该用百姓自己的视角，我们当时的口号也是叫做讲身边的故事，看中国的变化，所以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百姓真正的获得感。 嗯， 那从一开始，那厉害我国，我们当时就想着，这个活动首先它得有一个标志啊， 嗯， 这个标志长什么样，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符号呢？ 嗯， 我们也是互联网嘛，我们当时就请网友来帮忙。我们在互联网四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个活动的主标识的这样一个票选活动，就最后大家看到的一个有点像徽章那样的一个 logo， 实际上是我们从九个方案里头网友最后票选出来的第一名。那么有了 logo 之后，我们开始向社会征集，征集到之后确实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众筹的这个内容，然后也给剧组提供了很多的素材的同时，我们就觉得这近万件的这些视频作品如果就只是我们收到了，好像有点可惜，所以后来我们一商量，那纪录片的体量毕竟有限嘛，我们就把剩余的这些我们觉得真的拍得很好，能体现这个老百姓自己身边感触的这些视频，我们自己在财经频道的这个大荧幕这个大屏幕上，就是我们财经频道本身的第一时间和金星联播两档栏目，我们做一个日常展播，每天都播这个观众投稿的纯原创的这种作品，然后同时我们的央视财经的这个新媒体上也会推，而且我们因为考虑到是视频的征集，我们还和这个全国大概有十几家的这种专业的网站，特别是视频的专业网站，进行了合作，他们会帮我们搭这个专业的征集页面，然后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在我们自己央视网上进行展播，也在这些合作的网站上展播，就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百姓的故事，然后看到中国的变化。 我们之前就是做纪录片是单向传播，就是说我们创作者自己拍什么写什么，然后传递给观众就可以了。那这次我们是想要一个互动生态传播，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就刚才说的，我说好的作品应该是从百姓中来，然后再到百姓中去，对吧？然后呢，我们搜集到这么多的视频，他刚才邓也说到将近10000条，但实际上纪录片中用不了那么多，对吧？我们用了一些线索，也用了一些真的是百姓自己拍的，也非常好，包括我们在片子中有一个青岛的跨海大桥，就是当地的一个5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自己用航拍机拍摄下来，然后提供给我们，那个画面跟专业级别没有什么两样，非常的棒。对，其实就是他们传递来的这种，有的视频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啊，但是他们传递来的这种为祖国点赞，自己身边的这种变化，自己的这种获得感，实际上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 哎呦，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辉煌中国呢，就是请了无数个兼职的这个摄像， 是的， 就是遍布在咱们祖国各地。因为你又想嘛，你说你祖多大的祖才能够拍遍祖国啊，这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我觉得仅仅是一个开始，我觉得你们估计这事儿得一年一年干下去哈。比如说大帅，你是哪人？ 我是青岛人嘛。 青岛人，青岛有多少个区？你说几个我不知道的区吧。 是崂山、四方，但是我跟你说，未来很多，比如说即墨，原来叫是一个县市、县级市，也要划整区。 对，所以你就想啊，就是可能你说几个区名我都不清楚，但在这个区里发生的变化，它是组成了祖国的变化的一部分， 对 吧？ 而且你们可能有很多变化是，比如说我们去策划的时候，我们是想不到的， 对， 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嘛， 对， 只有他才知道，对吧？你比如说像我的老家。然后最近干了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就是以后你到一个地儿就能吃到我们当地所有的小吃了。 哦， 因为我们那儿小吃很有名。 嗯 啊，然后说你在我们那儿吃上一个月都不重样哈。 哦， 后来每次回家我就想，哎呀，太好了，我就在旁边住着， 就去一个地方可以吃遍所有的安徽的小吃。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祖国的变化是衣食住行啊等等方方面面小的变化组成的，有大的变化，也有有利于百姓这些细微的变化啊，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这个 生活起来更方便了，更便捷了。 嗯、对， 那只有老百姓自己体会的才是最真切的。 是，我也到时候回老家拍一点啊。然后 可以厉害了我的家乡。 哎、对 对 对 对。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种纪录片，这很宏大的纪录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没有？足不足够？有的时候它未必是内容不吸引，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推广的方式没有走进他们。 嗯、 所以咱们这一次有没有做一些好的尝试啊？ 就是我们觉得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纪录片播出的时候呢，我们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就是网友在这个片子中间留言，甚至是一些发这个弹幕哈。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最后有一个统计，好像是19岁到35岁的年轻人在那个受众群里面是占到了35%以上，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尤其是这么主旋律的那个纪录片哈。 嗯， 而且在这个观众的这个看完之后的这个评论啊，很多90后、80后的年轻人，真正的他们在说，比如说，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哎呀，我觉得现在看到祖国这么强大了，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的去学习，未来做一个建设祖国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建设者。就是你会看到，真的这样的一些评论会非常的打动人啊。那我觉得可能与我们这个就是你说的一个创新的传播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从一开始他们发厉害了我的国发出征集令开始，就让很多观众他积极的参与到其中，他有一种期待感，他会想，哎，我这个我的作品会不会到这个纪录片上去，对吧？我的作品即便是上不了纪录片，那什么样的厉害了的我的国会上这个纪录片，所以他是有期待感的。 其实我们也是摸索，刚开始心里也特别没底，就是大家一块儿在策划的时候就想着，也想要打开年轻的这个群体，因为我们也自己知道，可能传统一部纪录片在大屏上播出，可能年轻人现在都不看电视，他就很难会接收到这样一部，这个作品再好，他如果看不到也没有用，也是受了这个之前就是有一部热播剧的这个启发，后来我们就尝试着和一些年轻人比较多的一些网站，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有没有看过，就是哔哩哔哩这个网站， 啊、对对对， 就是刚开始我们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对方也会很忐忑，他会说，你们怎么会想到要跟我们来合作？ 对对。 很惊讶， 对，我们得给朋友说一下，因为那个网站基本上是很小年龄的孩子在看啊，它是以动漫为主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结果呢？ 然后就尝试着跟他们沟通说，我们想在你这里做一些宣传投放内容，他说可以啊。然后我说我们有一些，我们想做一次网络直播，就是520我们要启动这个征集仪式嘛，我们想做个网络直播，想在他的那个 B 站也然后也跟我们一块儿做一个合作。然后万万没想到那一次第一次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潘导也去了我们那个网络直播现场，我记得当时那个哔哩哔哩的那个网友的弹幕很多都说，哇，没想到总导演是一个美女。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是他们看完之后，我们发现年轻人这个爱国的那个热情其实非常高，我们当时有一些展播的视频，然后那个弹幕都是泪目啊，祖国强大，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主创人员的看的都很激动， 对， 然后后面也是增强信心说，其实他们很愿意看到这样内容，只是可能我们需要用他们能够愿意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方式，包括途径去传递给他，所以后来我们也开发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形式。 好，其实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还做了一个工作，因为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恰好去了北京联合大学，有一个学校，他有一个那个有个班级专门学新闻传播的，然后呢我就让他们，我说我今天晚上要访问这个辉煌中国的这个主创人员，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你看他们给你们列的问题。 哇， 所以啊，这是这些刚才可能在哔哩哔哩上大家问的问题更多的是抒发和表达， 对， 那这些人他们可是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大三的学生，也就是在95后， 对，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这里边挑出很多问题，你们接受考验。 对，我们得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就大帅手里拿了一沓 A4 纸， 对， 让每一张纸上都是稚嫩 密密麻麻的， 让密密麻每张纸上都有10多个问题， 他们有很多问题非常犀利。 那我们就提几个问题好不 好？ 好 好好好，我们先从软的来。不，其实他们的问题我给总结了一下，跟梳理了一下，他们分了三大类来问。第一个，他们问了是跟选题相关的，就是在宏观选题上，比如说就是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要从现在这六个方面来入手？ 对，圆梦工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家园，还有 共享小康和开放中国。 对， 大家其实从这个六级的标题可以看到，实际上除了第一级这个圆梦工程是讲的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外，那么其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五级呢，实际上是与现在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这个哈党中央提出来的就是五大新的发展理念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五大发展理念像创新，对吧？我们是创新活力。那么协调是协调发展啊，然后绿色是绿色家园，是专门讲生态文明建设的。 是的。 那么第五级是讲共享小康，是讲民生发展的、民生保障的。第六级讲开放中国，是讲中国现在已经前所未有的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呢，实际上这个选题的这个脉络呀，这个是以这个五大发展理念。 那你为什么这么排这个顺序？播出顺序安排是有讲究的吗？ 首先第一集那个圆梦工程，我们是说是因为确确实实是中国的这个就是路桥港车是让在全世界真是都是说是举世瞩目的一些项目哈，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定为第一集。那么第二集呢，创新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五大发展理念的第一条。那么实际上在那个就是小共享小康和共享和开放，我们是稍微做了一个颠倒。因为在那个五大发展里面，开放是放在前面，然后共享是放在后面的。那我们为什么说把开放中国放在后面呢？是觉得当中国人富起来了，中国人强起来了，那么我们在全世界的这种地位，中国人的腰杆也是挺起来了。所以我们把开放这一集放到了最后这样的一个摆布。 咱们问一下跟这个网络相关的， 网络相关的， 我们让这个邓老师给解答一下。他说，在纪录片放映期间，是否有关注到网民的评价啊？大家的评价如何啊？ 有、我还专门截了一些评，出乎意料的网友的这个评价让我们很受。就有一个网友，他叫李工风雨彩虹，我这真的截了屏，边看我就边截屏，因为很有这种获得感。他就转我们那个央视财经这个内容时候说的是中国桥梁技术霸气，说震撼，我正在看辉煌中国第一集圆梦工程。然后也这个网友叫李山妮说的是吃完饭后看中央一台播的纪录片辉煌中国，但实际上是财经频道。这五年变化很大，真的很了不起，看着心里觉得很自豪，祖国越来越强大。就网友的这个评论啊，出乎意料的，我们也没想到，就是我们拍摄者是感受到了，然后我们很欣慰的是，就是这个剧组的这种辛苦的付出之后呈现到电视的屏幕上，观众接收到了，而且他们也自发的，这真的全是自来水。 这个邓燕一直在 太多了，因为我们在配合他们做一些花絮的拍摄，我们才知道这个摄制组有多不容易。 跟 我们讲讲， 不夸张的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很多地方。 对，刚才接着邓燕的话说哈，是让我们等于是六集是六个导演组，然后呢还有两个就是补充拍摄的航拍组，等于是八个组，实际上是足迹是遍布了31个省市自治区，然后是走了将近30万公里，30万公里。完了，那个就是他刚才说有冒生命危险，的确，你像我们第四集的导演，他就是绿色家园这一集，他去拍的那个第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冈仁波齐，冈仁波齐那个马旁雍措那个湖水，那实际上全组都是很棒的小伙子，到了那个高原上全部高原反应一下子就倒下去了。最后我发了有一些花絮的照片，那最后就是慢慢适应了之后，因为这个时间紧啊，赶进度啊，就说一部这样的大体量的纪录片，一般来说我们创作的规律是在1年半到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这纪录片实际上拍摄前期拍摄就3个月，那3个月我就你在这个地方你倒下了，你的时间拖长了，那么你意味着你后面的进度更紧张，所以呢真的是他们抱着氧气袋还在那个高原上拍摄啊，这个是的。然后从高原拍了以后，还有他说的生命危险是什么，他们去拍那个，他们派了那个探班小组去拍花絮，当时是去到了那个故事看起来很好看，就是最后跟内蒙古的根河最后一个寻鹿民族拍摄那个，就是森林回归之后寻鹿也多起来了嘛，但是那个拍摄的过程中画面很美啊，但实际上那个地方的蚊虫简直太可怕了，就是铺天盖地，可以说。另外，那个地方还有一种就是危及人生命的，叫蜱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知道，知道。 知道哈。 就会钻到人的皮肤里面去。 对，它进入血液是有可以导致生命危险的。当时他们真的在那个地方拍摄，你讲讲你们探班的那个小伙儿。 他们在那个途中遭遇了蜱虫的袭击，然后他们当时自己其实不太知道，回来之后。 还是有点开玩笑似的给我们那个发回了一张就是探班照片，然后就一个蜱虫钉在他的皮肤上的照片，当时给我们后方的给吓坏了，要求他们赶紧去医院。后来一查，当时整个剧组那边好像还也有一个也有一个导演中被蜱虫咬了。我们这边是当时还带着共青团的这个工作人员和他们那个网友去探班嘛，然后就也是带着年轻人去感受，结果这当中也有一个共青团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一个探班的工作人员，一共有三个人都被蜱虫给叮咬，而且有一个人他当时处理之后还真的就是像新闻里说的那样，把那块肉必须得挖掉，因为头已经扎进了肉里，一旦那个有病毒感染的话，真的是危及生命。 这一组还好，都是大小伙子。你看我们第三季导演是一个非常娇小的女生，她也是去西藏，然后她拍到那个悬崖村的那个故事。 我看到。 但那个就是最陡的坡是那个钢梯是垂直的，是80多度，就基本上是垂直上下了。那他遇到的就是摄像都恐高，就爬不上去，然后脚崴了上不去了。那真的是在那儿急得不行，让我们从后方又赶紧调派就是摄像和技术人员去配合他。那真的是就是拍摄过程中，包括去到那个地方，整个我发了一张照片，整个胳膊就是晒的都晒伤了，就一块一块的皮就掉，真的是就是还是很感动的。 对，你如果看一下那一集，你会发现那一集的这个整个的拍摄环境，就是他们那个梯子说是钢梯，但是它里边都是中间都是镂空的，好多好多地方。 我再问一个就是这个大学生是这么问的，问你们自己哈，就是您自己曾经在哪个瞬间感觉到中国强大了？ 其实它不是一个瞬间，我们在征集过程中有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外国人，他叫高佑思，最后这个人物最后也成为我们那个纪录片的一个角色，他就专注于拍了很多这样的都不用大洋彼岸，就是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外国人，他们眼中觉得中国最厉害的地方。看完之后我们那种获得感油然而生，因为他们真的很羡慕。我记得还有一个外国人的角色是一个德国人叫阿福，他给他们德国总理写了一封信，就是说你看中国的这个移动支付啊高铁啊做得多好，我觉得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对对对，我看过那个采访。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些征集视频，其实每天都在有这种强烈的自豪感。就是因为拍过来的每一个视频都在告诉你，中国真的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让你越来越有这种自豪感。而且真的很多的外国人很羡慕我们的生活便利，包括共享单车，包括高铁，包括移动支付。 对， 这些是他们是由衷的。 对， 他们你刚刚说那种表情在我们的征集视频里有很多，我们最后看着一边也觉得很好玩，但是同时也真是觉得很真实，他们是真的觉得好。 是，我插一句就是那会儿刚有那个一个叫什么土豆网吧，然后就是让大家自己拍视频嘛。就那会儿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头脑冒一点哈。我说这网站肯定不行我说谁自己拍视频网上发的就我记得特别清楚，上面叫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就那会儿呢那个智能手机还不是特别的发达然后呢我觉得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强烈就是我觉得随着国家的强大，技术的更新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所有的条件组合在一起才有今天的厉害了我的国。对，所以我觉得厉害了我的国的现在这样一个这么火的状态，不能说它是不可复制，它也是说社会行进到一定的阶段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那在整个的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你们拍摄到的哪些内容或者是画面让你们觉得特别的震撼和感动的分享一些 说实话，就是我们就是6集片子我们是看了无数遍但每一遍我们都觉得会油然而生的被他打动和自豪。我印象最深的像港珠澳大桥这个总工程师林明，整个港珠澳大桥实际上我之前也去关注过也拍过好几次那么这一次最终接头的这一个合龙就是我见证到这个总工程师林明。我第一次我是6年前去拍摄港珠澳大桥然后拍摄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很壮的一个人现在你看他整个港珠澳大桥到现在，我觉得他应该是瘦了50-60斤非常清瘦的一个老头，你现在看到他他当年接下港珠澳大桥这个工程的时候是48岁那么今年港珠澳大桥合拢的时候他是60岁真是头发斑白12年的时间， 哇， 真是经历过多 特别多的困难， 嗯， 然后创造那么多的世界纪录。他在片中说了一句话，后来也成为我们的金句。他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做梦，各行各业都去做梦，都去实现这个梦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国梦会无比的强大。” 嗯， 所以每当听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在做这个辉煌中国的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把这样这么多的建设者、普通人的这种获得感、骄傲呈现出来。嗯，那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梦。 哦，哎呀，我忽然想到，就是听报告的时候有一句话还挺打动我的，因为这次报告里面，水大报告里面有很多特别接地气的话啊。 嗯， 习总书记说，不能因为梦想而遥远而放弃挑战。 嗯， 哦，我觉得就是无数，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人在努力，才能够实现我们所有人的中国梦。 嗯 嗯，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专访剪辑，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是什么？